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539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四分妙行品第一至二。十舍利子问善现言：是诸菩萨，时日无生佛。善现答曰：是诸菩萨，皆时无生。舍利子言：唯但菩萨是时无生，唯菩萨法亦时无生。善现答曰：诸菩萨法亦时无生。舍利子言：唯但菩萨法是时无生，唯一切智智亦时无生。善现答曰：一切智智亦时无生。舍利子言：唯但一切智智是时无生，唯一切智智法亦时无生。善现答曰：一切智智法亦时无生。舍利子言：唯但一切智智法是时无生，唯一生类亦时无生。善现答曰：诸一生类亦时无生。舍利子言：唯但一生类是时无生，唯一生法亦时无生。善现答曰：诸一生法亦时无生。时舍利子与善现言：若诸菩萨皆时无生，诸菩萨法亦时无生，一切智智是时无生，一切智智法亦时无生，诸一生类是时无生，一生类法亦时无生者，岂不菩萨摩诃萨应随正得一切智智？是则无生法应得无生法。善现答曰：我亦不许无生法中有正德，有现观。所以者何？诸无生法不可得故。舍利子言：未许生法正生法，未许无生法正无生法也。善现答曰：我亦不许生法正生法，亦不许无生法正无生法。舍利子言：未许生法正无生法，未许无生法正生法也。善现答曰：我亦不许生法正无生法，亦不许无生法正生法。舍利子言：若如是者，岂都无得无现观也？善现答曰：虽有得有现观，然不由此二法而证，但随世间言说，施设有得现观，非圣意中有得现观。时舍利子问善现言：未许未生法生，未许已生法生也？善现答曰：我亦不许未生法生，亦不许已生法生。时舍利子问善现言： 未须生生，未须不生生也。善信答言：我亦不许生生，亦不许不生生。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仁者于所说无生法，乐便说无生相也。善现答言：我于所说无生法，亦不乐便说无生相。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与无生法起无生言，此无生言亦无生否？善信答言：如是如是。与无生法起无生言，此法即言俱无生意，而随世俗说无生相。时舍利子赞善信言：说法人中，人为第一，除佛世尊无能及者。所以者何？随所问解种种法门，皆能酬答无所挚爱，而于法性能无动悦。善现报言：诸佛弟子与一切法无依着者，法尔皆能随所问解，一一酬答自在无畏，而于法性能无动悦。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无所依故。时舍利子问善现言：如是所说，甚深法要，为有何等波罗蜜多威力所伴？善现答言：如是所说甚深法要，皆由般若波罗蜜多威力所伴。所以者何？说一切法无所依止，要由般若波罗蜜多答一切法无所依故。若菩萨摩诃萨闻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心无疑惑，亦不迷闷，当知是菩萨摩诃萨住如是住，恒不舍离。问：无所得而为方便，常勤拔济一切有情，当知是菩萨摩诃萨成就如是最胜作意。所谓大悲相应作意。时舍利子为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住如是住，恒不舍离，成就大悲相应作意者，则一切有情亦应成菩萨摩诃萨。所以者何？以一切有情亦于此住，即此作意，常不舍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大悲作意性平等故，则诸菩萨摩诃萨与一切有情应无差别。善现报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诚如所说，能如实知我所说意，虽似难我而成我意。何以故？舍利子，有情无自性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自性。有情无所有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所有。有情远离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远离。有情极静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极静。有情不可得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不可得。有情无觉知故，当知如是住即作意，亦无觉知。由此因缘 诸菩萨摩诃萨，与如是住，即此作意，常不舍离，与诸有情亦无差别，以一切法及诸有情皆毕竟空无差别故，若菩萨摩诃萨能如是知，无所挚爱，是真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汝善能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此皆如来威神之力，若有欲为诸菩萨摩诃萨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皆应如汝宣说开示。若菩萨摩诃萨欲学般若波罗蜜多，皆应随汝所说而学。若菩萨摩诃萨随汝所说而学般若波罗蜜多，是菩萨摩诃萨速证无上正等菩提，能尽未来利要一切。是故菩萨摩诃萨众欲证无上正等菩提，当勤修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第四分第四品第二。尔时天地士与33天40000天子俱来会坐，护世4天王与4大王众天20000天子俱来会坐，娑诃界主大梵天王与万梵众俱来会坐，如是乃至无尽居天各与5000000天子俱来会坐。是诸天众敬业所感，亦属身光，虽能照耀，而以如来身光威力之所影夺，皆悉不现。时天地士白善现言：今此3000大千世界5000000天众俱来会坐，欲闻大德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戒诸菩萨摩诃萨，令与般若波罗蜜多速得究竟，唯愿大德哀悯未说，云何菩萨摩诃萨应住般若波罗蜜多，云何菩萨摩诃萨应学般若波罗蜜多。尔时善现告帝释言：我当乘佛威神之力，顺如来意，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诸菩萨摩诃萨众可与其中应如是住，应如是学，汝等天众皆应谛听，善思念之。小释迦，如诸天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今皆应发。诸有一入声闻独觉正性离生，不复能发大菩提心，可以过。小释迦，彼与生死流一座限隔故，其中若有能发无上菩提心者，我亦随喜。所以者何？诸有圣人应求圣法，我终不障他圣善品。尔时世尊赞善现曰：善哉善哉，如今善能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开示甚深般若波罗蜜多，亦能劝励诸菩萨摩诃萨令身欢喜，勤修般若波罗蜜多， 具受善现，便白佛言：我既知恩，如何不报？所以者何？过去诸佛及诸弟子，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戒，摄受护念。世尊儿时意欲中学，清净反省，今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饶益我等。故我今者应随佛教，为诸菩萨摩诃萨众，宣说布施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教授教戒，摄受护念，令勤修学，清净反省，即证无上正等菩提，转妙法轮，穷未来际，利益安乐一切有情，是则名为报彼恩德。具受善现告弟士言：如问，云何菩萨摩诃萨应住应学般若波罗蜜多者？谛听，谛听，当为汝说。诸菩萨摩诃萨与身般若波罗蜜多，如所应住，即应学相。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披大功德铠，应以空相安住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住色，不应住受想行识，不应住欲留果，不应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不应住独觉菩提，不应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应住此是色，不应住此是受想行识，不应住此是欲留果，不应住此是一来不还阿罗汉果，不应住此是独觉菩提，不应住此是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不应住色若常若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若常若无常，不应住色若乐若苦，不应住受想行识若乐若苦，不应住色若我若无我，不应住受想行识若我若无我，不应住色若净若不净，不应住受想行识若净若不净，不应住色若空若不空，不应住受想行识若空若不空，不应住欲留果，是无为所显，不应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是无为所显，不应住独觉菩提，是无为所显，不应住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是无为所显，不应住欲留果，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欲留果，及其返有必入涅槃，不应住一来果，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一来果，未至究竟，一来此间作苦边际，不应住不还果，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不还果，往彼灭度，不复还来，不应住阿罗汉果，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阿罗汉果，今世定入无余涅槃，不应住独觉，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独觉 超声闻地，不至佛地而不涅槃。不应住佛是真福田，应受供养。不应住佛超一生地，超声闻地，超独觉地，超菩萨地，安住佛地，利益安乐，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不应住佛度脱无量无边有情，令于三乘各得决定，作如是等诸佛事宜，入无余一般涅槃界。十舍利子作是念言：若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住佛安住佛地，利益安乐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令入无余般涅槃界。不应住佛度脱无量无边有情，令于三乘各得决定，作如是等诸佛事宜，入无余一般涅槃界。亦不应住诸于法等者，是诸菩萨摩诃萨众当云何住？具受善现乘佛威神，知舍利子心之所念，便谓之曰：于意云何？诸如来心为何所住？时舍利子与善现言：诸如来心都无所住，所以者何？心无所住，故名如来应证等觉。为不住有为界，亦不住无为界，亦非不住有为界无为界。时具受善现为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亦复如是。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于一切法心无所住，亦非不住。舍利子，诸菩萨摩诃萨于深般若波罗蜜多，如诸如来应证等觉，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应如是住，应如是学。儿时众众由诸天子切作是念：诸药叉等言辞咒句种种差别，虽复隐秘，而我等辈犹可了之。大德善现于深般若波罗蜜多，虽以种种言辞显示，然我等辈竟不能解。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便告彼言：如诸天子与我所说不能解也。诸天子言：如是如是，我与大德所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具义，都不能解。具受善现复告彼言：我曾于此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中，无说无事，如意不闻，当何所解？何以故？诸天子，甚深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义中，文字言说皆远离故。使诸天子复作是念：大德善现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义中，虽复种种方便显说，欲令义解，然其意趣甚深转甚深，微细更微细，难可测量。具受善现知彼心念，便告之言：天子当知，色非甚深，非微细；受想行识非甚深，非微细；欲留果非甚深，非微细。一来 不还阿罗汉果，非甚深非微细，独觉菩提，非甚深非微细，诸佛无上正等菩提，非甚深非微细。黑过，诸天子，以一切法微细甚深，说听解者不可得故，由思汝等于诸法中应随所说修深故忍。天子当知，诸有欲证欲住欲留以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诸佛无上正等菩提，要依此忍难能证住。十诸天子作是念言：大德善现与今欲为何等友情，说何等法？具受善现，知诸天子心之所念，而告彼言：天子当知，我今欲为如幻如化如梦有情，亦复宣说如幻如化如梦之法。何以故？诸天子，如是听者于所说法无闻无解无所证故。十诸天子问善现言：能说能听其所说法，皆如化如幻梦所见也？善现答言：如是如是。如幻有情，为如幻者说如幻法；如化有情，为如化者说如化法；如梦有情，为如梦者说如梦法。一切有情即一切法，无不皆如幻化梦境。以一切法一切有情与幻化梦无二无别。天子当知，诸欲留者即欲留果，若依来者即依来果，若不还者即不还果，若阿罗汉即阿罗汉果，若诸独觉即独觉菩提，若诸如来应正等觉即佛无上正等菩提，无不皆如幻化梦境。十诸天子问善现言：其诸如来应正等觉即佛无上正等菩提，亦如幻化梦所见也？善现答言：如是如是。乃至涅槃，无一说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使诸天子问善现言：岂可涅槃亦如幻化梦所见境？善现答言：设更有法胜涅槃者，无一说为如幻如化如梦所见。随者何？幻化梦境与一切法乃至涅槃无二无别，皆不可得不可说故。而时舍利子、智大藏、满慈子、大隐光等问善现言：所说般若波罗蜜多如是甚深，谁能信受？具受庆喜、白、大声闻舍利子等言：有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能深信受，复有无量具足正见诸漏涌尽大阿罗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亦能信受。具受善现作如是言：如是所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无能信受。随者何？ 此中无法可显可示，即可施设。即实无法可显可示，即可施设故，信受者亦不可得。使天地事作是念言：大德善现于大法语，我应化作微妙诸花，迸散供养。作是念已，即便化作微妙诸花，散善现上。具受善现作是念言：今所散花与诸天处未曾见有，是花微妙，定非水陆草木所生，应是诸天从心化出。使天地事既知善现心之所念，为善现言：此所散花实非水陆草木所生，亦非诸天从心化出。黑锅，此所散花无生性故。儿时善现于地势言：此花不生，即非花也。使天地事切作是念：大德善现智慧甚深，不坏假名而说实意。作是念已，白善现言：如是如是，诚如尊教，诸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虽尊者教，应如是学。具受善现于地势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诸菩萨摩诃萨于诸法中，随我所教，应如是学。乔时迦，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不与色学，不与受想行识学，不与欲留果学，不与依来不还阿罗汉果学，不与独觉菩提学，不与诸佛无上正等菩提学。若不欲此诸地而学，是名学佛一切智智。若能学佛一切智智，则学无量无边佛法。若学无量无边佛法，则不学色，有增有减；亦不学受想行识，有增有减。若不学色，有增有减；亦不学受想行识，有增有减，则不学色，有取有舍；亦不学受想行识，有取有舍。若不学色，有取有舍；亦不学受想行识，有取有舍，则不学一切法，有取有舍。若不学一切法有取有舍，则不学诸法有可摄受，有可灭坏。若不学诸法有可摄受，有可灭坏，则不学一切智智有可摄受，有可灭坏。诸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名为真学一切智智，素能证得一切智智。使舍利子问善现言：若菩萨摩诃萨不学诸法有可摄受，有可灭坏，亦不学一切智智有可摄受，有可灭坏，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名为真学一切智智，素能证得一切智智也？善现答曰：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不学诸法有可摄受，有可灭坏，亦不学一切智智有可摄受，有可灭坏，是菩萨摩诃萨如是学时，名为真学一切智智， 素能证的一切之智，以无所得为方便故。而时天地士问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求？舍利子言：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于善现所说中求。天地士问舍利子言：是谁神力为依持故，而令尊者作如是说？舍利子言：如来神力为依持故，我作是说。使天地士复问具受舍利子言：是谁神力为依持故，尊者善现能说般若波罗蜜多？舍利子言：如来神力为依持故，具受善现能说般若波罗蜜多。而时善现告地士言：汝之所问，是谁神力为依持故，令我善现能说般若波罗蜜多者？乔释迦：当知定是如来神力为依持故，令我善现能说般若波罗蜜多。乔释迦：汝之所问，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当于何求者？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与色求，不应离色求，不应与受想行识求，不应离受想行识求。所以者何？色非般若波罗蜜多，亦非离色而有般若波罗蜜多；受想行识亦非般若波罗蜜多，亦非离受想行识而有般若波罗蜜多。是天地士白善现言：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量波罗蜜多，是无边波罗蜜多。善现报言：如是如是。乔释迦：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是大波罗蜜多，是无量波罗蜜多，是无边波罗蜜多。何以故？乔释迦：色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大；受想行识大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大。乔释迦：色无量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受想行识无量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量。乔释迦：色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受想行识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复次乔释迦：所缘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乔释迦：云何所缘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为一切法前中后继皆不可得，说为无边。法无边故，所缘亦无边，由此般若波罗蜜多亦说无边。是故我说所缘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复次乔释迦：一切法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乔释迦：云何一切法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为一切法边不可得， 所以者何？以一切色前中后边皆不可得，一切受想行识前中后边皆不可得。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前中后边亦不可得。是故我说一切法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复次乔释迦，一切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所以者何？一切有情边不可得，是故我说一切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时天地士问善现言：大德，云何一切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善现答言：乔释迦，非有情类其数众多，计算其边不可得故。作如是说，一切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天地师言：为何异故？作如是说。善现告言：乔释迦，我今问汝，随汝意答。于意云何？言有情有情者，是何法等于？天地师言：言有情有情者，非法增语，亦非非法增语，但是假立克明所设，无是名所设，无主名所设。无原名所设。善现复言：乔释迦，于意云何？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未显示有实有情否？天地师言：否也，大德。善现告言：于此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中，既不显示有实有情，故说无边。以彼中边不可得故。乔释迦，于意云何？若诸如来应证等觉，经如净切沙数大劫，以无边因说有情类无量名字，此中颇有真实有情，有生灭否？天地师言：否也，大德。何以故？以诸有情本性净故，彼从本来无所有故，非无所有可有生灭。善现告言：由思义故，我作是说，一切有情无边故，当知般若波罗蜜多亦无边。乔释迦，由此当知诸菩萨摩诃萨所学般若波罗蜜多应说为大无量无边。而时会众天地士等欲界诸天梵天王等色界诸天及大自在神仙天女欢喜踊跃，同时三反高声唱言：善哉善哉，佛出世故，尊者善现乘佛威神，善为我等宣说开示微妙法性，所谓般若波罗蜜多，令诸天人阿苏罗等获大饶益。若菩萨摩诃萨能与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说修行，常不舍离，我等于彼恭敬供养如佛世尊。而时佛告诸天等言：如是如是，若菩萨摩诃萨于此般若波罗蜜多 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能如说行，常不远离，如诸天等皆因供养如佛世尊。天等当知，我与往昔燃灯佛时，莲花王都四皆到手，见燃灯佛现五净花，布发眼泥，闻正法要，以无所得为方便故，便不远离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及于无量无边佛法。时燃灯佛即便受我无上正等大菩提记，作是言：善男子，如与来世过无数劫，于此世界贤劫之中，当得作佛，号能及如来，应证等觉，广说乃至佛般若梵，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甚深经典，度无量众。十诸天等俱拜佛言：如是般若波罗蜜多甚为稀有，令诸菩萨摩诃萨众素能引摄一切之智，尽未来际利乐有情。第四分供养苏毒波品第三之一。而时世尊知欲色界诸天神众及诸比丘比丘尼等四众云集，恭敬信受，同为明证，即便顾命天地誓言：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即广为他无倒宣说，当知是备一切恶魔人非人等不能得变，一切灾横皆不能及，身心安乐无病长寿。不辞乔释迦，若诸天子已发无上正等决心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若未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皆应来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如理思维甚深意趣，令得究竟转为他说。不辞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是善男子善女人等若在空宅，若在旷野，若在险道及危难处，终不怖畏惊恐毛竖，诸天善神常来拥护。十四天王及彼天众合掌恭敬俱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我等常随恭敬守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使天地士及诸天众合掌恭敬俱拜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我等常随恭敬守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十梵天王及诸梵众合掌恭敬俱拜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 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我等常随恭敬守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扰，使天地事复白佛言。甚其世尊，悉有善事。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摄受如是宪法功德。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摄受布施、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而时世尊告天地士：如是如是，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摄受般若波罗蜜多，则为具足摄受六种波罗蜜多。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所获功德如应谛听，极善思维，我当为汝分别解说。天地是言，唯然愿说，我等乐闻。而时佛告天地是言：乔释迦，若有诸恶外道凡至，若诸恶魔及魔眷属，若于暴恶增上慢者，于是菩萨摩诃萨所欲作种种不扰一事，彼是兴心，速自遭祸，必当甜灭，不果所愿。何以故？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反而能令其恶心者自造殃祸，不果所愿。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其地方所若有恶魔及魔眷属，或有种种外道凡至，即于暴恶增上慢者，赠记正法，欲为障碍，皆则委惧，令速隐没，虽有此愿，终不能成。彼因暂闻般若声故，众恶渐灭，功德渐生，后依三乘得尽苦寂，或脱恶趣，升天人中。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与深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或如是等功德胜利。乔释迦，如有妙药，名曰墨奇，是药微是，能消中毒。如是妙药，随所在处，诸毒虫类不能逼近。有大毒蛇，畸形求食，欲见生类，欲遮啖之，其生不死，奔去妙药。蛇闻药气，寻便退步。何以故？乔释迦，如是妙药，具大威势，能益生命，消伏诸毒。乔释迦，当知般若波罗蜜多具大威势，亦复如是。 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至信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诸恶魔等，于此菩萨摩诃萨所，欲为恶事，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威神力故，令彼恶事于其方所自当填灭，无所能为，可以故。乔释迦，由此般若波罗蜜多巨大威力，能摧众恶，增善法故。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于此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四大天王及天地士、堪忍界主、大梵天王、净居天等，并与善神常来拥护，不令一切灾横侵恼，如法所求，无不满足。十方世界现在如来应证等觉，亦常护念，令恶渐灭，善法渐增。复次，乔释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是善男子、善女人等有此因缘，言辞微素，闻皆敬受，发言称量，语不喧杂，兼是善友，深知恩报，不为牵记、愤恨、负恼、缠、诓、骄等隐蔽其心，可以过。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深般若波罗蜜多增上威力，调伏身心，令其远离贪嗔痴等随眠缠结。是善男子、善女人等，具念正知，慈悲喜舍，常作是念：我不应随千贪势力，若随彼力，贫穷下贱，则我布施不得圆满。我不应随破戒势力，若随彼力，堕诸恶趣，则我境界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愤恚势力，若随彼力，当缺诸根，形貌丑陋，不具菩萨圆满色身，亦复不能圆满安忍。我不应随懈怠势力，若随彼力，则不能修菩萨圣道，亦不圆满增上精进。我不应随散乱势力，若随彼力，便不能修菩萨圣定，则诸境律不得圆满。我不应随愚痴势力，若随彼力，则我圣慧不得圆满，不超声闻、独觉等地，况得无上正等菩提。是故我今不应随彼千贪等力。乔释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由此思维，常得正念，诸恶烦恼不蔽其心。乔释迦，诸善男子、善女人等，若于般若波罗蜜多至心听闻，受持、读诵，精勤修学，如理思维，书写、解说，广令流布，或如是等功德胜利。卷第539。